给受。不免不免不免。死不牵免不牵免不牵免不牵免不牵免不牵免。尘埃尘土。Boraki, Boraki, Boraki, Boraki, Boraki。 安乔衣服的面儿。Borgin, Borgin, Borgin, Borgin, Borgin, Borgin。 恍惚依稀隐隐约约茫茫。Borubara, Borubara, Borubara, Borubara。不入巴拉。爱相爱喜爱。不因免不因免不因免不因免。可爱不耶出客不耶出客不耶出客不耶出客不耶出客不耶出客。根根源本首领。哒哒哒哒哒。罢了。哒巴拉哒巴拉哒巴拉哒巴拉哒巴拉哒巴拉。越过过度过分。哒巴免哒巴免哒巴免哒巴免哒巴免。点燃点火。哒不免哒不免哒不免哒不免。压根儿原先原来当初搭的搭的搭的搭的搭的。备办置办预备。搭给烂灭搭给烂灭搭给烂灭搭给烂灭搭给烂灭。跟随随从尾随。搭哈烂灭搭哈烂灭搭哈烂灭搭哈烂灭。达哈兰比达哈兰比。投降投诚跟随随从。达哈比达哈比达哈比达哈比达哈比。